闻得他今日死亡接近近，有死无有待迟疑，但求个心的灵犀一点痛，几乎会走出于不幸 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Oh, 可怜我儿与满腹的委屈相思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记得你宽慰我愉 Yeah.